后的离散、请用词温暖。

像空中漂浮的渺小的某个尘土，它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不肯停住，直到乌云散去， 生命